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预告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少钱才会满足，为什么还觉得很孤独？ Spiderman 越买越糊涂的艺术， Mary Sherry 让他更露露，每个女孩你都想照顾。 范晓萱，范晓萱的这首 Spiderman 不是蜘蛛侠，而是失败的 man， 失败的男人。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改善低潮的状态，改变低落的情绪，往往就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自嘲精神，以及接受这样的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不够完美的自己，其实就会发现改变心情也没有那么难，那么困难了。范晓萱失败的 man 开始我们今天全新一周的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相思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先生乐队带来这首《春风十里》，就把这首歌唱给离我们是越来越近的春天好吗？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说，今天20:30:28，也就是在临近午夜时分的时候，24节气的惊蛰就会到来。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就好像春姑娘真的是一个准时来办事的人，就会在23:28的时候噔噔噔敲我们的门。我想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好是在开着车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听完这首歌的话，可能你最想做的就是把车窗打开，任由带了些春天气息的风透过车窗吹向你。不，我觉得应该用吹向你，而是扑向你。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家住了我家里有三套风，虽然的儿子一见你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生月林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恋爱的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展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装大白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问无心忙于吹明主力，我还在原地踏步而已。 换，靠自己面对挑战。然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就要被许多人做对比，于是我的理想就依旧成了不切实际。当人家阿凡是越文渴望到的山顶，我还在原地，恋爱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珍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还在原地，张爸爸都替我着急。当人家阿姨问母亲梦里追名逐利，我还在原地。 Still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Remember Me。 我想因为电影 Coco 也就是《寻梦环游记》而熟悉了这首歌这段旋律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包括在微信平台上面给我留言的 JING 静，他说今天惊蛰，我在单位种的小花已经发芽了。我想可能你也看过了这部电影《寻梦环游记》对吗？这部电影应该是属于口碑带动了票房的影片，所以可能陆陆续续很多人都是因为觉得哦，受到了身旁的亲朋好友推荐，然后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所以讲述亲情、友情、爱情，历来都很符合我们国人的口味。所以哪怕这部电影已经下院线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在各个电影软件上的影响力都还在，所以点播率、点放率还很高。所以刚才听到这样的歌，我也想到了电影当中 Miga 给他奶奶弹奏这首 Remember Me， 就那段场景真的是让很多人泪崩。在刚刚落幕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面，这部《寻梦环游记》也算是众望所归，然后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当然可能在这样一个颁奖典礼上，很多人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说比较期待的是《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至暗时刻等等等等。三块广告牌已经是在国内的院线上映了，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正好去电影院看完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高兴在颁奖之前的时候感受了它，或者说感受了电影当中的这些演员们的实力。所以我也推荐你可以去院线当中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部电影《三块广告牌》。下午的3:22，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个频率。 感觉天气冷了就加件毛衣，不是急着躲进某个人的怀里，这么简单的常识我竟然忘记，直到你离去才恢复记忆。 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止住了寂寞它还不肯马上就停息。相约和失恋，如果说都需要练习，一次学会两种也算好事情。哦，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谢谢你提醒我总会唤醒勇气，我这样的爱过你。Loving you, baby, you know, 爱过你。 只要真眼睛就有好风景，再不用苦苦等你偶尔的好心情，这种简单的快乐比玫瑰美丽，我相信伤心会慢慢痊愈。哦， 还可以呼吸，心跳也还规律，除了寂寞它还不可马上就平息，想念和失恋如果是都需要练习，一次学会两种也算好时机。谢谢你教会我爱需要两颗心，谢谢你示范了什么人该放弃，心我都会唤醒勇气，谢谢你曾让我这样的爱过你。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话剧演出方面的消息。国家话剧院新年首部新作，根据鲁迅的中篇白话小说《阿 Q 正传》改编的话剧独角戏《人生天地间》，将于3月8号到18号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并参加第4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该剧通过底层小人物阿 Q 亡魂，回顾自己既平淡又悲惨的短暂人生，以荒谬的喜剧性演绎一出精神上的悲剧。3月3号，北京人艺大小剧场大幕一开，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氛围。同一天首演的是去年新排大戏《关汉卿》和小剧场保留剧目《希腊悲剧晚餐》。这一大一小、一中一外的剧目，尽管题材各异，但是都带有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由四川省眉山市与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话剧《苏东坡》于3月3号、4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拉开了全国巡演大幕。这是国家大剧院在2018年精心策划的全国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邀请展西南地区唯一邀请剧目，也是话剧《苏东坡》全国巡演的首演。近日，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挖掘抢救整理传统剧目阶段型成果展演在长安大剧院举办，上演的剧目是失传许久的马派剧目《广泰庄》。像《广泰庄》等一批老京剧的恢复，实际上是为了京剧编排者提供大量素材，稍加改动便能符合当下的观众口味。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彷徨，为了寻找一个方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游荡，回想走过的路途跌跌撞撞，男生都是伤。我的希望，真爱在你身上发光。也许天堂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希望。 的希望，真爱、在你身上发光。也许天塌在很远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你是我的力量，陪伴我身旁。我不曾忘记你的话语，在我耳边，在我心中不停响起。Don't be afraid, I'm always with you, yeah, love you, oh forevermore. 我不曾怀疑，因为有你，未来我的生命将有许多风景。 这首歌叫做因为有你，这并不是我们一直以来印象当中王力宏声音原本的样子。王力宏就是王力宏，而且声音里面听到了很强的青春的气息，我们依然很喜欢这样的他。因为有你这首歌所在的精选集是王力宏在1998年的时候推出的好力宏精选集，可以说这样一张唱片呢像是一张分水岭式的专辑。后来紧跟着推出的像公传自传、不可能错过你，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两张专辑里面的王力宏，他的唱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如果你手里面家里面还保留这样的专辑、这样的卡带和唱片的话，不妨可以拿来听听看。下午的3:39，3月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和你一起唱就在这里，就在974。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路边那堵蔷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 拉徐佳莹的合作《远走高飞》。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下午好，我是戴毅，已经是接近我们直播的尾声的时间了。问候一下这个时候在微信平台上面报道的诸位听友，下午好。看到了小姑娘说惊蛰了，我们这儿惊蛰呢是要吃梨，因为万物复苏，天气干燥，吃梨能够润燥。那在我这儿呢，惊蛰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变化，就是我要唱歌了。给自个儿脸贴金了是不是？来来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接下来这一段真的就是我来录制的。 在全民 K 歌发现了这一首， 刚刚先放的是张靓颖的版本哈。 小青不是这样的，小青， 青城山下。 这是我在家里面录制的，所以我也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能够完整的放完，但是希望下一次吧，如果下一次点播率比较高的话，我还是会厚着脸皮把这首歌播放完整的。当然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很多素人的演唱，下一回能不能听到你的呢？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献丑了啊，稍后4点是能量音乐。周一愉快，明天见。 Take it easy.